亲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爱情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杨坤牧马人，

起的好，且珍惜这青春年少。莫把流光辜负了，莫把流光辜负了，要学那凤凰于飞，凤凰于飞在云霞。逍遥，像凤凰于飞在云霄，一样的轻飘。分离不如双栖的好，珍重这花月两宵。分离不如双栖的好，且珍惜这青春年少。莫把流光辜负了，莫把流光辜负了，要学那凤凰于飞，凤凰于飞在云霄，凤凰 凤凰于飞。有很多人模仿小哥唱歌，但总是有其形而不得其神。他悠长的气息和控制的完美的颤音清新飘渺，他总是仰着头伸着脖子，穿着一身西服唱歌，唱高音的时候总觉得好像要断了，但是又慢悠悠地唱上去了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田震，干杯朋友。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，干了这杯酒，忘掉那天涯苦旅的愁，一醉到天尽头。也许你从今开始的漂流，再没有停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，干杯啊朋友。着你还要

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都不说话，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。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。无言地爱，我偏不敢说，说一句想跟你一起。如假，如何分身饰演自己？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。珍惜见自己，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你。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，一生中最爱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。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2017年是汽车爆发的元年，每个品牌都卯足了劲儿在推新车型、改款车型，拼命的在设计配置和价格方面做出点噱头来吸引消费者。对于一些品牌来说，随便出手一款都能成为神车，而对于那些本来就混得不上不下的车企而言，一款爆款要来得多么的不容易。雪佛兰科沃兹作为一款上汽通用旗下的入门紧凑型轿车，自打2016年上市以来便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口碑和销量，再加上一直以来不小的优惠幅度，让科沃兹成功跻身销量榜的前列，当然也成功抢了大哥科鲁兹的饭碗。外观是它的一大优势，整体看起来非常的年轻运动，设计感很符合年轻人的审美，内饰也是一贯的家族设计风格，很活泼，配置更是一大杀器，结合了普遍20000元左右的优惠，性价比非常高，堪称100000以内合资最高了。如果要把年度轿车人气奖颁给凯美瑞，应该没有几辆车不同意的。全新凯美瑞的人气一直很高，看看11月的销量就知道了，只有20几辆，都在等着新款。据说已经出现了一车难求的局面，年前订车的客户能在回家前全部拿到车就已经不错了。新车由外到内换了设计，变得更加激进和运动，两种设计三种动力可选，再怎么挑都能找到一款合胃口的。整体尺寸也加长加宽了，不再是老款那样被吐槽不够大气的份儿。

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雪呢，有着独有的细腻与柔美，而这几个大雪过后的古镇，也透出了一种洗尽铅华的美。在周庄，新雪遇上古镇，清新扑面。小船停靠在岸边，一切都是雪中寂静的模样。在雪中的周庄矗立，仿佛置身于梦境中。天空下着柔软的小雪，安静的连乌鸦的叫声都显得格外的刺耳。被风从北方吹过来的雪，进入到南方后就显得温和了许多。 初开始时，他们漫无目的地飘着，后来他们好像找到了方向，在朱红的瓦砾安了家，进入了小巷深处，在桥头和船棚上，水乡披上了独特的服装，在这样的大雪里，走过周庄的三座桥，许下白首的约定，该是怎样的浪漫和极致呢？雪中的锦溪有着独特的安宁与闲适，河流纵横，自然环境优雅如昨，白墙黛瓦，飞檐翘角，一层薄薄的白雪让锦溪更富有诗意，一眼望去静谧安详。新雪遇上古镇，清新扑面，石板街深幽巷，清河水小摇船，如诗如画的水乡雪景就仿佛呈现于眼前。在凤凰最意外的惊喜时，清晨拉开阳台的窗帘，映入眼帘的是银色的世界。昨天的小雪霏霏，今天的白雪皑皑，昨天的你撑伞路过，今日的你赏雪而归。落满雪的古城纯粹又庄严，那一种静美之中，你能感受到它的灵魂深处那赋予张力的饱满。在落雪的沱江中泛一叶小舟，画面美得像一幅画。难寻的美不难寻，难寻的是难寻的雪。纷飞的大雪让古镇减少了不少的繁华，也正是寻找古镇独特视觉感的最佳时机。远眺古镇，白雪覆盖阁楼和每家每户，古朴和清幽的底蕴油然而生。雪中的难寻无似寻常的难寻，却独留一份别样的美。悠悠古镇向来都不缺少美景，而冬雪古韵的美却可遇而不可求。又是一年冬天，期待在古镇等到一场梦幻的雪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，可以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。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，九六九旅行者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 整个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，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再美终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昏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幻灭。唱不完一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再美终要黑夜，依

桑德曾经说过，假如我们像动物一样听从欲望逃避痛苦，我们并不是真的自由，因为我们成了欲望和冲动的奴隶。我们不是在选择，而是在服从。运动不运动真的就是两种人生，不运动永远不知道自己原来有多不健康。